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在7月6号的晚上9点钟新闻之后，欢迎大家留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们文教组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讲一下剧本的。咁啊，除咗有小弟冯杰之外咧，当然仲有两位好熟悉戏剧、好熟悉剧本嘅专家啦。分别有阿初黄晓初， 你咁讲我唔知认唔认你好啊，好熟悉戏剧嘅专家 啦，系咁真 系 好 惊，系你噶啦， 好惊啊！ 仲有一位嘅就系阿六姑何敏文啦 ，Hello， 大家好， 系啦，今日咧嗱，我哋就会讲一套经典啲嘅剧作。上个星期讲完《大时代》之后咧，咁啊，我哋都好 另一个大时代啊， 系咩？呢一个剧本都系一个大时代入面。发生啊嘛， 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大时代嚟嘅，同埋我觉得戏剧有一样嘢好得意啊，就是当你将任何一样嘢好仔细咁样去将佢睇得好清楚嘅时候，你会发觉原来每样嘢都好重要啊。咁所以乜嘢系大时代咧？就系嗰样嘢好似好惊天动地好大咁，但系当我哋好细点去睇任何一样，其实都好大嘅。同埋个戏其实就写嘅年代就系啱啱二次大战后。写咧就系写系大约喺1940年附近，咁所以都系大战啦，同埋系即系唔系我哋而家咁嘅时代嚟，咁当时系咪大时代咁啊？见仁见智啦。 咁啊，讲紧系边一个剧本咧？就系、是《Is Ritka Named Desire》 欲望号街车 啊，就系由田纳西威廉斯所写嘅一个剧本。点解我哋今日会拣呢个剧本咧？因为我哋之前咧都有讲过咧田纳西威廉斯嘅其他嘅剧本嘅，就系、是《Summer and Smoke》啦， 系 《Summer and Smoke》就是。系夏日烟云，同埋同呢一个夏日烟云比较，系咪相似咧？或者系改 姊妹作？嗰、那个真系叫姊妹作， 系叫 《Eccentricity of the Nightingale》。香港话剧团当年做就亦都做《请你爱我一小时》。 咁啊，呢两套剧作同今次《欲望号街车》比较上面会有啲唔同咧？ 第一样嘢咧，我想讲头先，我哋就系讲话《Summer and Smoke》同埋《The Eccentricity of the Nightingale》就系一个姊妹作啦，因为两个其实系同一个古仔嚟嘅。咁就只不过系两个先后唔同嘅版本咁啊改。写过咁样，连个名都改埋嘅，咁系有嘢唔同咗嘅，但系个基本个脉络个古仔人物都系一样嘅。咁但系喺 Tennessee Williams 田纳西威廉斯佢最出名嘅一扎剧作入边咧，有几个咧就被列作系一个三部曲咁样啊。第一个咧就叫Glass Menagerie 玻璃动物园， 系 咁跟住第二个咧就系 Summer and Smoke。跟住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叫做 The Streetcar Named Desire， 就系欲望号街车。咁其实呢三个戏点样三部曲咧，就系、是、三个戏入边分别嘅三个女主角啦，就是、叫做女主角啦，同我哋平时讲我讲个主角唔同啊，即、就、系、是、三个女性嘅主要人物喺 Glass Menagerie 入边应该叫 Laura。咁就係個妹妹咁樣，佢就係有少少殘疾嘅，如果冇記錯係咪？ 隻腳有少少，係 啊，隻腳有少少跛跛地咁樣嘅，咁就成日都對住個玻璃嘅小動物咁樣，就自己有個玻璃動物園啦。咁啊，去到《Summer and Smoke》嘅 Elma 就係呢個牧師個女。同啊隔篱屋啊一个医生啊 John 咁就有一个少少嘅感情瓜葛啦。嚟到《欲望号街车》入边嘅 Blanche， 佢嚟到呢个我哋叫做第三集咧，有呢个咁样嘅女角，佢嘅演变其实就三个戏系讲紧呢一个女人，可以话如果我哋咁样睇啦，即系佢哋系同一个人物嚟嘅。佢嘅三个年代，一个就系佢好年轻仲系小朋友嘅时候，一个就系佢真系开始成熟嘅时期啦，即系青春期过后啱啱开始求偶期啦，呢个系佢嘅。跟住到系啦。到佢咧真系开始系中年啊，可以话系真系30岁左右嘅一个咁嘅时候，就是、有一个咁样嘅小嘅关系入边咯。咁当然三个戏好唔同啦，因为描写嘅系三个好唔同嘅时代啦，三个好唔同嘅人物啦，可以话系。咁就系佢哋系有一个咁样嘅小嘅关系咧，个小资料提供。 我自己就因为三个角色咧，深刻咧都系喺有一啲嘅小品上面啦，即系演绎过啊，我自己都。咁我自己觉得三个角色其实系个底有啲。唔同嘅，即系本身里面 个底嘅意思， 即系个里面嗰样嘢最影响佢嗰样嘢。当然，我觉得三个角色都系有某种系脆弱嘅，呢一样系都几共通嘅。咁但系譬如我会觉得。 得玻璃动物园啦，佢其实嗰样嘢系会自卑嗰样嘅多啲嘅，重啲嘅。喺夏日烟云个角色咧，就系嗰种神经质系多啲嘅。Blanche 呢个咧，我觉得佢系嗰个自责系多啲嘅，即系嗰个自毁嗰样嘢咧。咁我哋一阵再讲个故事，就知道点解佢有呢一样嘢。不过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如果你睇下田纳西威廉斯佢自己个背景咧，就系因为佢有个妹啊，咁所以嗰个妹嘅经历咧，亦都其实好影响到啊田纳西威廉斯。即系佢哋都有啲资料系话，好多呢啲嘅角色，佢嘅女性角色咧，其实都有呢啲嘅特质啦，即系系个妹嗰度嚟咁样。 亦都有人讲呢啲咁样嘅女性角色，有部分系田纳西威廉斯佢自己嘅，即系都有人咁样讲过嘅。咁但系唔紧要啦，我哋都系要即系讲一个古仔俾大家听下先。咁当然啦，呢个舞台剧啦，本身系即系都好出名，系当年系拍过电影嘅，所以大家要揾翻个 DVD 嚟睇咧，都应该唔太难嘅，因为当时担演嘅都系好出名嘅演员啦，系嘛？ 系啊系啊，我更正少少，嗰个系家姐嚟嘅，原来头先系佢家姐嚟嘅，系嗰 个。好啊，咁我哋依家就休息一阵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再讲下《欲望号街车》的剧本内容了。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翻到嚟我哋一剧之本啦，我哋今日所讲嘅剧本系田纳西威廉斯嘅《欲望号街车》。咁个剧本内容系点样咧，阿初？ 个剧本咧一开始其实就系讲呢个Blanche 啦，咁佢就啱啱可以话系远道而嚟啊，由呢个墨西西比就一路慢慢就嚟到一个地方，咁嚟到呢个地方就中途就曾经系搭过呢架欲望号街车嘅，咁啊去到呢度一落车咧就见到有两个女人喺度就坐喺一栋两层嘅一啲楼咁样嘅出边啦，就问佢喂我揾紧个地方啊，跟住发现啊原来呢两个女人坐咗喺度就系嗰个地方啦，咁嚟呢度系揾边个咧，就系嚟揾佢个妹妹嘅，就系阿 Stella， 咁佢嚟到呢度咧就我哋就见到佢，咦？佢衣着就即系比较光鲜嘅，同我哋见到台上面嗰个景嗰个地方就有啲唔同。因为咧，就其实个景嗰个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新奥尔良啊 ，New Orleans。咁就 New Orleans 其实系一个咩地方咧？即系以当时嘅美国嚟讲，就系一个有好多唔同嘅人种都喺嗰度居住啦。即系其中最出名就系佢哋 Jazz 啦，因为好多黑人喺嗰度啦，系咪？咁啊，佢嚟到呢度就第一就系门口嗰两个女士咧，已经有一个其实系黑人嚟噶啦。咁佢嚟到呢度，佢就好明显同呢个地方好唔夹噶，好唔同嘅一个人嚟嘅。咁佢就话：哦，佢嚟系揾一个人嘅，就系揾阿 Stella， 咁啊，揾阿 Mrs. Kowalski。咁门口嗰两个女士听到就系、是：哦，你系佢边个啊？阿 Blanche 就话我系佢姐姐。哦，咁啊，我开门俾你入去坐啦。佢话唔好唔好咁啊，卒之佢都系入咗去坐啦。咁啊，入咗去坐之后咧，佢开酒饮啊，即系佢攞酒嚟饮。咁然之后就喺度等佢个妹妹就翻嚟啦。咁卒之个妹妹啊，真系翻咗嚟啦。翻咗嚟咧，个妹妹仲咦你做咩喺度啊？咁样咁啊，原来咧就系呢个 Blanche 之前已经讲过佢有可能会嚟嘅，但系讲咗会嚟咧就唔知系几时嚟，突然间出现咗。而呢个妹妹亦都一直系冇。讲我俾佢先生知道啊，咁佢就都冇办法噶啦，已经嚟咗啦。咁呢个姐姐啊 ，Blanche 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咁亦都望下间屋咧，就喂，原来呢个同佢想象之中好唔同。点样想象之中好唔同咧？喂，嗰度系一个咩地方咧？就系、是、一个厅啦，有厨房啦，有间房啦，咁就系咁噶咋？即系基本上就好似外国人嚟到香港见到我哋居住嘅环境咁样。呢个就系你哋用几百万买嘅地方啦，系嘛？咁样即系地方系细啦，唔特别靓啦，唔特别豪华啦，咁所以就Blanche 亦都系佢冇直接出声话哇有冇搞错啊咁，但系好明显由佢嘅行为之中都见到系唔系几对路。咁跟住咧呢个妹妹就话：，你啱啱嚟到，咁啊饮唔饮啲嘢啊咁样。咁佢就话：，哦，我唔饮酒噶，咁啊少少啦，少少啦咁样，就话佢唔饮酒，但系其实佢已经偷咗酒饮噶啦嘛，系咪？咁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就慢慢就认识呢一个人物同佢个妹妹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就终于呢、這个Mr. Kowalski 呢个 Stanley 啊，就终于翻嚟啦。咁啊，翻到嚟就发现，咦，有个女人喺度喎，咁样。咁而呢个妹妹就终于介绍啦，同自己嘅先生就介绍，哦，我姐姐嚟咗，佢会喺度住一排啊，咁样啦。咁呢个就系个故事嘅开端啦。咁、但系咧，呢一个 Stanley 咧就已经开始觉得，咦，唔系几对路啊。第一就无啦啦有个人嚟住喺度，咁地方已经唔系大噶啦，点样咧？第二咧就系呢一个老公咧就开始问佢个太太咯，喂。你个姐姐一路住喺墨西西比嗰度好地地噶，做咩事啊？同埋，喂，佢而家点样啊？佢唔系话教书咁啊，定系做咩嘅咩？ 咁跟住呢個妹妹亦都慢慢講俾佢聽咧，就係、呢個姐姐的而且確係教書嘅，咁呢個佢知道嘅、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咧，姐姐頭先同佢講咗就係間屋冇咗咯， 間祖屋 咩祖屋咩冇咗，點樣為之冇咗先？賣咗定係咩先？你講清嗰啲喎，冇咗咯，咩叫冇咗？你講清嗰啲啦。總之冇咗咯，我唔知點樣冇咗，總之冇咗。喂，唔係喎，咁呢個老公突然間就開始就講出嚟就係話唔係咁樣喎。根據我哋而家呢度嘅法律咧，就係有一個叫拿破崙法典啊，就係呢個拿破崙法典。就是咩意思呢，就是话好简单，就是两公婆结咗婚之后，你嘅真係我嘅，我嘅真係你嘅，最简单就係咁样啦。喂，咁嗰个祖屋系遗产嚟㗎嘛，咁即係你都有份㗎啦，而家唔会无啦啦冇咗喎。如果佢卖咗喎，咁卖咗几多钱先，你分到几多先。因为你分到几多真係我分到几多，我唔会俾人蝦我老婆㗎喎，佢唔可以呃你㗎喎，因为佢呃你即係呃我㗎喇喎，系咪先。咁所以佢就开始紧张啦，就开始抄呢个姐姐嗰啲嘢，因为个姐姐就应该去咗冲凉啦，咁入咗去洗手间。咁就喺度抄佢啲嘢，抄哇！啲衫咩孔雀咁样，咁 好多靓衫， 好多靓衫嘅。咁但系睇睇佢话，诶唔系好贵啊呢啲咁样，但系又有 fur 啊，即系你皮草啊又成咁样。跟住又有啲唔知道真定假嘅珠宝啊咁样。跟住又揾到一大沓纸啊！咁一大沓纸咧，呢个 Blanche 咧出咗嚟之后咧，就发现哇一大沓纸系咩嚟噶？佢话系啲情信嚟噶。就唔係啲咩嘢嘅買賣嘅文件啊，或者單啊嗰啲咁，唔係啊，咁啊情信，咁啊講話原來佢咧喺後生嘅時候咧，十零歲嘅時候就有個好好嘅男朋友，後來結咗婚就結過一次婚嘅咁樣，咁就亦都不了了之啦，又要乜事？咁卒之咧，呢個 Stanley 咧就一路都抄唔到證據，佢就猛話我啊識人啦，我啊識人係律師嚟噶，我啊識睇呢啲文件啦，我啊識人啊，係總之佢乜嘢都識人嘅咁樣。卒之咧呢件事就係咁樣，阿 Blanche 就真係住咗喺度啦。同時咧，其實當晚咧就係阿 Stanley 咧去打完保齡，佢成日都去打保齡噶嘛，就約咗啲朋友翻嚟玩咩咧？就係、玩牌，就係佢哋就應該係玩 poker 嘅。咁就喺呢一扎人嘅當中咧，其中有一個叫做阿 Mitch。咁呢個阿 Mitch 咧就有幾樣嘢我哋要講嘅。第一就係其實佢同阿 Stanley 咧就係同事嚟嘅，大家都係勞動階層。咁就應該係啲 engineer 嚟嘅，話佢哋係工程師嚟嘅，應該係整車啊定係咩咁樣嘅。咁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呢個 Mitch 咧，屋企就有個媽媽，個媽媽就病咗嘅。但係呢樣嘢咧，阿 Blanche 聽到之後咧，就同佢傾偈嘅時候有慰問佢媽媽啊咁樣。同埋之後咧，呢個 Blanche 咧就做咗一啲嘢，佢做咗啲咩咧？就係佢基本上簡單嚟講咧，就係不停咁樣係鬥搭呢個阿 Mitch。咁虽然咧呢个 Blanche 就猛咁讲话自己，哎我好多人追啊，又啱啱圣诞节咧遇翻一个细个追求过我嘅，好有钱啊，原来佢而家有钱得好紧要啊，咁样就同个妹讲咁，但系佢一遇到呢一个咁样嘅阿 Mitch 咧，就不停咁同佢兜搭啦，系咁同佢倾偈啦，基本上就搔首弄姿咁样噶啦，就猛咁喺度同佢倾偈，就话诶搵日又要出去约佢出去玩啊，点咁样。 但系其实 Mitch 都系有意噶，我哋见到 系啊 ，Mitch 都系有意啦，系因为第一啦。Mitch 又單身啦，第二咧就係頭先講話佢媽媽就有病呢樣嘢咧，其實同佢都有啲影響咧，因為佢媽媽一路都話好擔心佢啊，佢一個人啊點樣咁樣，所以之後咧呢個都成為咗一個幾重要嘅伏線嚟嘅。咁輾轉咧呢、這個 Stanley 咧就因為佢啊其實係飲醉咗啦嗰個牌局，佢咧竟然係因為咧呢個阿 Blanche 同埋阿 Stella 咧，其實就夜晚已經專登出去玩啦，都唔翻嚟阻住佢哋玩牌啦，已經半夜三更兩點幾先翻嚟，但係佢哋仲未玩完。咁跟住呢个 Stella 嬲嬲地就话：喂，你唔好再玩啦，快啲走啦咁样。咁但系呢个 Stanley 咧真系好大男人啦，亦都系有冇搞错喺度玩牌？你唔好嘈住我啊！因为呢个 Blanche 猛咁喺度开收音机，又唔知做乜鬼咁识咗啦，已经到最后系一怒之下咧打 Stella。咁到最后 Stella 咧就好惨咁样就走咗上楼上啦，因为另外一家人就睇住佢咁啦，邻居咁啦。走咗上去之后咧，点知先至喺呢个时候就话咗俾阿 Blanche 知咧，原来阿 Stella 系 有咗啊。咁呢個就令到阿 Blanche 就好嬲啦，喂有冇搞錯啊？我個妹啊有咗，你又咁樣對佢啊咁。咁呢個亦都係輾轉越嚟越見到咧，呢個 Blanche 同阿 Stanley 大家係好唔啱雅噶啦。咁啊 ，Stella 原本係上咗去，咁啊 Blanche 亦都係真係同佢執嘢啦，走咗上去啦。點知第二朝做咩呢？就係我哋其實係之後都見到咧 ，Stanley 俾人趕咗入去個廁所，淋完佢水之後咧，佢都係好歉疚嘅，咁啊走出嚟就猛咁喺度求情啦，向住樓上喺度大嗌啊 Stella 咁樣啦。卒之點知第二朝早咧 ，Stella 真係走翻落嚟，好開心咁啊，瞓咗喺佢床邊，咁啊醒翻阿 Blanche 走入嚟見到，喂。点解你会瞓翻喺度嘅？做咩事啊？佢话冇，我同佢好翻啦。喂，有冇搞错啊？你点可以咁样同佢？ 真系从头打搞错 系啊！第一，跟住呢个阿 Stella 咧就开始喺度讲啊。喂，第一呢、這个姐姐已经觉得好睇唔过眼噶啦。喂，点解我哋都叫做？ 书香世代啊，有钱 噶嘛，系 咪有教养？咁你点会同佢喺埋一齐噶？阿 Stella 就话咧，喺呢个人身上去见到一啲咧，就系佢以前冇发现嘅嘢。因为同佢喺埋一齐啊，第一佢啊真系好 man 啦，系咪好好男性魅力啦，同埋因为喺佢身上面得到嘅一啲嘢咧，系佢以前唔会得到嘅，都写得几明显嘅，就系话，譬如喺性方面啦，呢啲系啲佢以前唔会得到嘅嘢啦，而同佢喺埋一齐，其实好开心啊。佢其实好爱自己嘅，只不过佢系粗鲁啲咁样， 中意饮酒， 系啦，又中意饮酒咁样啦。咁到最后就呢个 Blanche 都系冇佢咁好戏啦，但系冇佢咁好戏嘅同时，其实阿马蒂系咩啫？喂，咁佢要搵个斗猫噶嘛？咁我哋知道佢冇嗰间屋啦，但系唔知道佢咩事啊。总之佢而家要搵个地方喺度住啦。咁佢亦都搬出咗嗰个追求者出嚟，就话诶好有钱噶，我而家就打电话俾佢，我联络佢。然之后咧，我哋就总会有啲钱噶啦，我哋就开间铺又好，乜都好，就唔好再呢个男人理呢个男人啦，咁样啦。咁如是者咧。就係佢就住咗喺度嘅，咁但係其實 Stanley 一路都係好唔滿意，所以佢一路揾人查啦。但係另一邊廂咧，就係呢個阿 Blanche 咧，同呢個阿 Mitch 咧，就真係叫做搭上咗 啊， 即係開始交往啦。咁佢哋又約出去玩啦，咁樣。咁就有一場咧，就係夜晚就係呢個阿 Stella 同阿 Stanley 都係出咗去玩嘅。就阿 Mitch 咧就應該係同阿 Blanche 就玩完就翻嚟咁樣啦。咁啊，好明顯見到佢兩個咧，都係已經係情投意合喺埋一齊咁啊，又錫啦咁樣。而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有一樣嘢都幾緊要嘅，就係、是、提過嘅、就是，就係其實之前咧，阿 Blanche 咧就暗馬底就同阿 Mitch 講過咧，就係、是、我係阿 Stella 個妹嚟㗎咁樣。佢有咁樣輕輕咁樣提過嘅，就死人都唔肯講佢幾多歲啊。咁但係呢個阿 Mitch 個媽媽咧就問過阿 Mitch 就係、是、喂呢、這個女仔佢幾多歲啊咁。所以呢一場咧，阿 Mitch 就問佢啦，喂，其實你幾多歲啊？咁样，咁但系佢从来都冇答过噶，因为阿 Mitch 亦都开始有少少崩溃啊，因为佢喺度喊啊，又话诶我妈妈就嚟唔得噶，佢好想知道我究竟会点啊，咁样起码佢就知道我而家拍紧拖咁样啦，所以佢想知道你几多岁咁样。但系呢个阿 Blanche 一路都知唔以对，咁辗转咧呢个 Blanche 亦都讲话，其实佢结过一次婚。就好后生嘅时候，咁啊好后生嘅时候，呢一个男仔咧，佢话佢好靓仔啊，点点点咁，咁啊到最后俾佢发现咗系咩咧？就系、是、有一日佢发现咧。佢呢一个老公啊，系原来系同另外一个男人喺埋一齐，咁啊冇讲得好清楚，但系净系话佢同一个男人喺埋一齐咯，佢见到佢咁样，咁跟住就完咗。但系我哋就当然理解就系话，原来佢呢个老公就系男同性恋者嚟噶啦，后来亦都系佢呢个老公系自杀咁样 嘅。系啊，就系因为佢嗰晚开咗道房门啊，就见到佢老公同一个男人喺埋一齐，跟住佢哋但系就扮冇事咁样去 party 继续。咁然之后就喺个 party 中间咧，佢突然间忍唔住同佢老公讲，就话佢话我知道晒你啲嘢，我觉得好作呕啊，咁样。跟住个老公就走咗出去，然之后就即系开枪自杀，系咁样嘅一件事。 咁啊，呢件事当然对阿 Blanche 嚟讲个打击就，我唔敢讲话大唔大，但系之后佢而家就变成咁啦。因为佢之前系咩啊？佢教书噶嘛，佢教英文噶嘛。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阿 Mitch 亦都系咁样喺度喊紧啦，到最后就亦都不了了之啊。呢件事亦都系冇咗啦。之后咧，呢、這个阿 Blanche 咧就辗转就佢生日喎，咁咧就所有人就即系叫做呢个 Stanley 几唔意都要同佢庆祝咁样啦。咁咧佢就买咗份生日礼物俾佢嘅，咩生日礼物咧？就系、是、一张巴士嘅飞，就系翻去原本住嗰个墨西西比嗰个地方。咁呢个妹妹听到就你有冇搞错啊？你送啲咁嘅嘢俾佢，你咩意思啊？咁啊，跟住呢个 Stanley 就和盘托出啦，就系、是、因为佢系识啲人啊嘛，系咪？咁啊识啲人咧就讲俾佢听，做咩咧？就系、是、话我查到啦，我有朋友讲俾我听啦。咁佢系一个即系旅行嘅商人嚟嘅，咁佢就去过嗰度，就知道你姐姐系咩人嚟噶。佢话呢个姐姐啊 Blanche 咧，其实咧佢就冇咗自己嗰个叫祖屋之后住喺边啊，住喺间酒店咯，一间叫 Flamenco 嘅酒店啊嘛，住咗喺嗰度啊嘛，当地人。所有人都好熟悉佢噶啦，已经同埋啊，佢系点样啊？佢系俾学校勒令佢停职，系基本上讲嘅就系点解啊？因为佢同一个十七岁嘅男仔咧就有染啊嘛，咁但系就冇讲得好清楚系点样有染啦。总之系佢同一个十七岁嘅男仔就有关系啦，我唔知系咩关系啦，咁样就讲咗出嚟。咁呢个 Stella 听到之后就当然系好震惊啦，就吓点会系咁样啊？唔系，姐姐唔系咁。同埋喺个戏入边咧，虽然我哋之前提过嗰个饮酒嗰个问题啦，即系佢偷偷地饮咗杯酒，然之后话我每日只可以饮一杯嘅咋，喺阿 Mitch 面前又唔饮酒噶，我唔得噶，我最多系一杯两杯子咁样嘅咋，咁样。 又或者佢锡佢都即 系 好 系啊， 好诶矜持咁样嘅，系。 但系嗰啲全部咧，我哋睇到喺知道晒所有嘢之后，我哋就知道根本呢个 Blanche 一路系扮嘅。 因为原来佢喺 Flamingo 嗰间酒店嗰度最出名就係咩呢，其实都可以直接讲，其实佢已经系妓女嚟㗎啦。佢系靠点样由一啲唔同嘅陌生人经过，或者系呢啲咁样嘅旅行商人啊，咁样呢就同佢哋就兜搭，咁就喺佢哋身上面攞到一啲嘅着数，咁样去生活。到最后真系生活唔到，因为佢基本上系俾佢住嘅地方嘅应该叫镇长咁啦，就赶咗佢走㗎啦已经。所以到最后呢佢就先至嚟到佢妹妹呢一度，就系话哎呀我住一排㗎咋，咁应该之后我睇下去边囉咁样。但其实佢根本就无路可退无路可走㗎，先至住咗喺度。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到最后呢 Stanley 呢就讲晒呢啲嘢俾 Stella 知，而呢 Blanche 呢做咩呀，冲紧凉，佢成日都冲凉嘅，成日呢就 佢要 calm down 自己，好紧好精神紧张， 係啦，成日都话自己好紧张，要 calm down 自己，已经周围都咁热㗎啦，话仲要冲热水凉，但係饮返杯冰冻嘅嘢，咁成日就老点个妹走去唔知去边度，你买支嘢饮俾我啦咁样，但係就自己就喺个冲凉房嗰度呢成个钟都唔出嚟。所以呢一个 Stanley 成日都好唔满意，其中一个原因就係佢用唔到个洗手间，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嚟。咁到最后咁样呢就係 Blanche 终于冲完凉出嚟啦。咁但系咧就直上咧四个位咧。就有一个位咧就丢空咗嘅，因为呢个位系咩咧？佢哋邀请咗阿 Mitch 嚟，但阿 Mitch 就冇出现过。咁呢件事亦都令到阿 Blanche 咧就好唔开心啊！咁呢个阿 Mitch 又冇出现啦，咁啊点知啊咁啱咧呢个阿 Stella 又生得咯，跟住阿 Stanley 就同阿 Stella 就去咗医院度啦，咁啊剩翻阿 Blanche 一个人喺度。咁卒之呢个 Stanley 同阿 Stella 走咗之后咧，阿 Mitch 就突然间半夜三更出现。咁呢个阿 Mitch 一出现嘅时候呢就饮到醉醺醺㗎啦已经。但佢入嚟呢阿 Blanche 一见到佢呢第一样嘢佢就已经系扮发脾气呀。点样扮发脾气呢，哎呀佢就话呢，哎呀其实你咁样呢头先入唔嚟呢我应该就唔俾你入嚟㗎啦。哎不过我咁鍾意你好啦好啦俾你入嚟。其实佢就不知几咁恨阿 Mitch 就入嚟。咁点知阿 Mitch 就入嚟呢就系咁质问佢。点解佢会质问佢呢，因为其实阿 Stanley 之前就已经将佢查到嘅讲晒俾阿 Mitch知道，所以 Mitch 先至会冇嚟到嗰个生日 party 嘛。咁呢个 Mitch 咧就猛咁喺度讲俾佢听，我已经知道咗你喺你住嗰度，即系究竟发生咗咩事啦。咁而辗转咧，佢亦都啊 Blanche 咧一路都系话，诶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冇紧要啦，我唔紧要噶，你头先冇嚟到，我都冇唔开心，点点点。但系其实佢已经知道已经系事败啦嘛。而到最后最重要嘅地方就系咩咧？原本佢真係諗住結婚㗎啦，阿 Mitch 亦都諗住娶佢，佢哋兩個亦都情投意合。但阿 Mitch 到最後係講出咗就係咩呢，我諗我哋唔會結婚㗎啦，我諗我媽媽唔會想同你住埋喺同一間屋入面，我唔會想同你喺埋一齊。到最後亦都係咁樣走咗㗎。咁呢一個阿 Blanche 就正式係就係俾人打擊到一個地步，佢已經係即係冇辦法接受到啦。咁我哋一路見到嘅就係佢係好似係好有錢啊，或者係好多靚衫啊咁樣。原來呢啲全部都係假象嚟，因為觀眾嚟到呢度亦都同時明白到，哦原來阿 Blanche 佢成個背景啊，根本佢個狀況係咁樣，佢一路都只不過係喺度扮嘅啫。一路喺度扮有钱扮上流社会咁样，但係其实佢根本已经系乜都冇晒㗎啦。咁喺咁样阿 Mitch 又走咗之后呢，呢个 Stanley 呢就走返嚟啦。阿 Stanley 走返嚟呢就同呢一个 Blanche 亦都系对质，同埋呢就系好重要一样嘢发生咗，就系呢个阿 Blanche 呢除咗系一路有一啲唔同嘅幻觉呢，一路喺个剧本入面其实有写呢，就系话有啲唔同嘅音乐出嚟。原来嗰日音乐呢其实个剧本入面都有讲嘅，就係、是、当时呢啊 Blanche 同佢之前嗰个丈夫呢即係好后生同性恋者嗰个呢就是、跳舞嘅时候有啲音乐嚟嘅。咁成日都辗转下走出嚟嚟到呢度呢佢嗰个幻象呢就越嚟越明显㗎啦。即係嗰个剧本入面写到就有啲唔同嘅光影啊，甚至係有啲幻觉，有啲其他人啊，街道有啲妓女啊嗰啲，而嗰啲唔系真实嘅，有啲咁嘅声音啊咁样。咁而到最后呢啊 Stanley 呢亦都系喺个剧本入面冇写得好明显嘅，但系到最后咧就系佢步步进逼走埋阿 Blanche 度咧，而阿 Blanche 就亦都爆樽嘅，即系打烂咗个玻璃樽，就系想话你唔好行埋嚟啊咁啊！但系到最后因为 Stanley 实在太过强壮，亦都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系、是、制服咗佢，就抱咗佢入房，走咗去张床度，咁就完咗嗰一场戏嘅。咁就言下之意就系应该系呢个 Stanley 就强奸咗佢啦。咁去到最后一场啦，呢个 Blanche 咧又系喺度冲紧凉。而之前呢因为呢个 Stanley 就又飲醉酒咪打咗啊 Stella 走咗上楼上呢，其实佢就话过话我以后唔会再玩牌㗎。咦点知又系约埋嗰班 friend， 连 Mitch 都喺度就喺度玩緊牌。啊 Stella 喺度做緊咩呢，就同楼上呢嗰个女人呢就两个喺度帮緊 Blanche 喺度執緊行李。 咁啊 ，Blanche 應該走啦。呢、這個 Blanche 就猛咁喺度話：，有如果有電話打嚟，就叫佢遲啲先打嚟咯。我沖緊涼，唔得人理佢啊，咁樣。咁卒之咧，呢、這個 Blanche 就真係走咗出嚟啦。點知嚟接佢嘅咧，就唔係嗰個好有錢嗰個人，就係、是、因為佢之前話發電報俾佢，但係佢其實都唔知道人哋個地址喺邊度噶嘛。咁卒之嚟接佢係咩咧？就係、是、一個醫生同一個護士。咁你醫生同個護士走嚟接佢咧，我哋就見到咧呢一個啊 Blanche 咧，其實就已經係真係好明顯都係有一啲嘅幻象啊，呢啲精神病咁樣嘅狀況。佢又聽到啲好好奇怪嘅回音啊，因為啲人講嘢全部有 echo 啊咁樣。咁我哋就見到佢到最後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是、俾人接走咗。但喺接走嘅時候都有一個少少嘅細節要講嘅，就係、是、因為嗰個女護士咧一路捉佢出去咧，其實就佢一路都係好唔願意啊，亦都係即係有少少好神經質咁樣啊。但係到最後佢跌咗喺地下嘅時候，係邊個扶佢起身啊？就係、是、嗰個醫生。咁個醫生扶佢起身嘅時候咧，佢又係一路都喺度，即係同嗰個醫生喺度兜搭啊，一個男醫生同佢兜搭啊。咁兜搭完之後咧，咁呢個醫生話會照顧佢啊，會 take care of 佢啊。咁佢就跟咗呢個醫生走咗，個戲就喺呢度完咗。啊 ，Blanche 嘅故事亦都係咁樣結束咗咯。咁呢個就係成個 Streetcar Named Desire 嘅劇本啦。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继续翻到嚟我哋一剧之本啦，我哋今日咧所讲嘅剧本就系田纳西威廉斯嘅《欲望号街车》。咁我想首先问一下啦，呢一个戏个名咧就叫做《A Sweet Car Named Desire》，咁啊《欲望号街车》嘅。咁嗱呢一个名喺呢一个戏入面有啲咩嘅含义咧？因为我哋一開始就係知道，哦，阿 Blanche 咧係搭咗一架車，個車叫做 Desire， 咁啊嚟到 Stella 住嘅地方。咁但係呢一個意象喺成個戲入面有啲咩作用咧？點解攞咗佢嚟做個戲名咧？ 我咧早幾年咧去過呢個新奧爾良啊，咁樣其實咧呢個作者啊田納西威廉斯咧，佢當時都係住咗喺呢個新奧爾良市咧，成差唔多十年啦，跟住就寫咗呢個劇本。咁我諗佢咧都係留意到喺嗰個地方咧係有一啲幾得意嘅嘢嘅，首先佢哋系有街车呢一样呢样嘢， 即系其实系好似一啲电车、火车 咁 样 啦。咁样啦，咁样佢其实咧真系有条街咧就叫做Desire Street 嘅，即系欲望街。咁而其实呢一架街车咧，其实佢就即系等于好似我哋而家港铁柴湾线咁，佢嗰个终点站就喺 Desire Street， 所以其实嗰个街车就系会写住真系 Desire 咁样。咁以前嗰个年代，即系佢个故事发生的年代咧，就真系有呢条线嘅嗰个街车。咁而家咧，我早几年去咧。佢就冇咗呢条线噶啦，咁但系佢仍然有街车嘅，咁但系当然因为啲出戏咁出名啦，令到个地方 发展翻佢啦， 系啦，所以佢根本就系有呢两，佢系做咗两部街车，就系行一个叫旅行行线嘅旅游线咁样，就系真系都系就系要 design 咁样嘅，系，所以仍然有呢个街车，但系嗰条线本身就冇咗，但系嗰条线咧，佢其实咧女主角喺个剧本第一句嘅对白咧就系、是。嗰兩個女仔喺度問佢咧，咪迷失咗路啊咁樣，迷一路。跟住佢就講呢句啦，佢就話啲人咧就叫我搭呢架慾望號街車，跟住咧就轉去墳場號街車，跟住咧過幾個街口咧就喺一個天堂嘅地方落車。咁嗱，佢呢個咧其實就真係用咗，因為墳場線咧亦都真係有嘅，因為佢嗰度附近其實就真係有一個大墳場嘅，咁都係一個景點嚟嘅，喺個紐奧爾良嚟講啦，咁所以真係一條線係叫墳場線。咁而佢啱啱嗰個點解有天堂咧？佢嗰度有一條路咧，亦都真係叫做佢英文就唔係用 paradise， 另一個名嘅，咁但係喺希臘嚟講咧，都係等於天堂咁嘅意思。咁所以佢就用咗呢三樣咁得意嘅嘢咧，佢就砌成咗呢一。佢嘅女主角嘅第一句对白，亦都其实系，如果你咁听落，都已经觉得好有意，好有个心意啊！由即系欲望就去到坟场，咁就再去到天堂啦，咁样。咁呢个系我编剧系，即系佢嘅幻想啦。我谂佢住一个地方咁耐，见到呢啲咁得意嘅嘢咧，佢可以串连埋，亦都系成为咗呢个戏嘅一个。主旨其實都是講緊呢樣嘢，個慾望嗰樣嘢。 同埋喺田納西威廉斯嘅劇本入邊咧，真係好出名嘅就係佢啲唔同嘅 symbols， 即係一啲嘅咁樣嘅象徵物啦。 咁其中呢一个街车，即係听开我哋节目嘅人都知道，我唔係咁鍾意讲呢啲所谓象征嘅解读㗎。因为解读呢，其实就我越系解读就越系丑化咗嗰个本身嘅诗意。咁但係呢样嘢系乜嘢呢，就系嗰个街车叫欲望号街车，佢就搭车嚟呢度。咁同埋呢，如果你留意个剧本呢，大家返去你去睇返个剧本嘅时候，你会发现呢编剧系好有意识地喺某一啲位呢就会突然间听到有车声啊。或者会描写唔系火车嘅，有阵时唔系火车，有阵时系其他嘅一啲普通我哋平时喺街度驾驶嘅车啊，嗰啲车头灯揈过啊，好快咁样走过，呢啲都系喺个戏入边一啲好重要嘅唔同嘅 symbols 嚟嘅。所以阿杰，你头先一问就系话，喂，其实呢个名字有咩意思啊？或者系佢系即系 symbolize 啲乜嘢啊？咁样咁啊 ，Lucretia 嗰个讲法我系好同意嘅。咁但系呢一个亦都系即系本身，如果我哋讲田纳西威廉斯系冇办法唔讲嘅，就是、一啲唔同。嘅 symbols， 而当中我最同意嘅就系话，即系呢一个欲望系喺个戏入边系其中一个好重要的一个主旨咯。 其实咧，呢一个女角色咧，我咧系写得好好啊，好在咧你睇就知噶，你睇下佢参所有演绎呢个角色嘅人咧都攞奖嘅，真系由佢第一个去演呢个舞台版啦，至到去电影版嘅惠云里啦，至到早两年咧 ，Woody Allen 咧系改编咗呢个剧本咧，系、 哦、 啊，叫做 Blue Jazz。蓝色茉莉花、 okay. 其实佢系即系如果你睇呢个剧本，你就知道佢系抽咗一个个大纲啦，甚至人物咧啲好多嘢咧系摆咗落去呢个故事度。咁、嗰个女主角亦都系攞晒奥斯卡啦，即系扫晒奖。咁、到最近咧，其实我哋点解其实今次讲呢个戏咧，系因为咧最近咧英国有个theatre 咧，亦都系重新再做呢一套戏。咁、样咧就揾咗 X File 嘅女主角去做嘅。咁佢咧亦都系攞奖。咁其实而家香港咧有一啲嘅戏院咧都系。会做噶，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去睇噶。 咁我哋都应该做啦，攞奖噶喎。 系呢个角色好好，点解咧？系我会觉得头先啊，但我听阿蔡你讲啦，你好都会觉得佢系，甚至个剧本都会有呢样嘢，就系、是、觉得佢系扮。扮有錢啦，扮係自己好咩嘢，又扮自己矜持啦，其實就已經係已經墮落咗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從翻翻去再根本咧，係佢個角度睇咧，你又覺得佢係佢好早已經話佢其實咧只係守住間祖屋嘅，個妹就十年前已經走結咗婚啦，走咗。咁而佢喺屋企裏面咧就係做咩咧？首先就冇乜錢噶啦，因為已經家落中落啦、其實佢個南部噶嘛，佢係咁啊。田立修威廉斯都寫好多南部嘅故事嘅。咁南部大家知啦，如果奴隸制度冇咗之後咧、其實好多嘅所謂大家族咧，其實慢慢咧就沒落噶。咁佢嚟到佢呢、這個。女主角的时候呢就是家族开始没落、所以她做的事就是成日要靠自己的微薄的薪水就去帮姨妈姑姐看病、跟着看她们死、即是要安排她们的殡葬、她有一句对白，她就说，她说你知不知道，她跟我妹说，她说葬礼是很漂亮的，但是呢死亡是很丑陋的，当你看着她在病床挣扎的时候呢就是很惨的那些，但她自己就高呼了这些东西。咁然之後又冇乜錢，最後嗰間屋其實係要俾人抵押咗咁樣、所以冇咗嘅，佢就係話嗰個冇咗就係咁解。咁然之後佢教書啦，咁仲要佢後生嘅時候咧，其實佢係靚噶嘛，佢係靚，咁係好多人追佢嘅。咁而佢係好中意呢個男仔啦，我哋頭先就講啦，即係嗰個年輕嘅男仔。咁但係呢個男仔咧又係。佢冇話俾佢聽，佢自己係同性戀。咁但可能當時咧就係、當然呢樣嘢好避忌啦，同性戀，所以佢都要結婚去可能掩飾自己呢樣嘢啦。咁就同呢個女仔結咗婚。咁所以其實佢本身係應該係受害者嚟嘅。當佢發現原來個老公係一個同性戀，因為佢亦都有講過就係佢好愛佢老公，但係咧佢發覺佢老公好似喺佢身上面。有一啲嘢係滿足唔到佢啊，而佢唔知道係乜嘢嘢，就係直至到嗰日佢終於先至發現原來係咁樣。咁然之後，但係點知佢嗰晚佢自己因為講咗一句説話去傷害佢老公，咁樣就令到個老公即刻出去自殺死咗。咁你諗下嗰個對佢嘅打擊其實係真係好大，即係佢。明明本来是受害者，但是又因为自己这样而令到 好像害了人， 是啊，直情是害了，直情是死了，是而他亦都可能只不过是一下他自己的情绪未知道怎样去处理的时候讲了一句说话啫，那就令到他老公这样死了。那而之后变了他自己怎样行条路呢，我觉得他呢对一些年轻的男仔特别、所以他又会在学校啦，同一个十七岁噶啦。其实讲我哋喺剧本甚至见到有一幕咧，系有一个人嚟送报纸啊。佢其实是等紧阿 Mitch 嚟嘅约会噶、但系 之前有个男仔嚟送报纸，系好后生，跟住佢都忍， 系 佢忍唔住咧，佢都话你好后生，佢甚至好似话你 remind 我一个人咁样。我觉得佢系对佢已逝嗰个丈夫有一样嘢系佢永远都系佢唔知点样去攞得翻嗰样嘢，而佢又唔系一个好坚强嘅人啦，我哋可以咁讲啦。咁佢放唔低之下咧，佢好需要人嘅温暖啊，所以佢亦都你见到佢就系点解佢会堕落咧，要需要好多男人啊，佢有好多呢啲唔检点嘅行为。即係一個變成係咁樣，佢後嚟咧，佢對阿 Mitch 咧有一段説話。當阿 Mitch 咧係嚟揭發佢嘅時候咧，佢質問佢啦。其實佢有一場咧係攞住個燈啊，佢話我一定要將你擺埋喺個燈度，因為佢話你永遠咧即係同我去街都係夜晚黑，都唔肯俾我見你嘅真面目。我今刻而家我就要睇到你嘅即係真實嗰樣嘢。跟住阿 Branch 講就話，佢話我唔係要真實啊。佢话我要 magic 啊，佢话我就系想将呢样嘢俾所有人啊。佢可能我唔系讲真话，但系我讲紧嘅系应该系真话嘅真话啊。佢话如果咁样都有罪咧，咁就抵我死。其实佢讲呢句说话咧，你谂翻系好拿住嘅，即系因为对佢嚟讲，佢嗰个出身，佢嗰个背景，其实佢系真系应该系一个 decent 嘅女仔，有一个幸福嘅婚姻。是在那个层面的生活的，但是她现在变成一个这么堕落这样的一个女人， 她自己都接受不到 她就所以她要矜持她在这个男人面前，因为她真的想跟她一起的嘛，她是真的想找一个即避风港，即 Mitch 是她一个归宿啦，所以她在她面前她真的想做她自己本身应该是那样东西，她是一个淑女，一个很矜持的，但是即当她软弱的时候，她那种她需要男人的时候，那些过去她又没有办法抹走。所以对她来讲就是她没有办法平衡到自己这样东西的时候，所以我们会见到她那种精神失常。即是我们现在讲其实她应该有些情绪病了，应该已经是。当时不知道啦，不会医啊。所以我觉得她是真的很悲剧的，其实这个人物。 那老姑其实是不是都是觉得在田立修威廉斯在描述这个角色或者在设计这个角色上面，你觉得很多细节位去描述到他很立体啊，很喜欢这个角色呢，是不 是？其实他是因为有很多矛盾在里面，他本身自己软弱，但他又很向往是他知道什么是好的生活，他想有一个很漂亮的幸福的未来，但是他自己又没有办法，他又因为你空虚的时候你就会需要人家，你就会去被那些欲望去即吞噬了你自己。那么的时候你就变成成日在那个矛盾上面去挣扎，你做了那些事你其实自己知道不好。那其实是好里面很多东西演。那么所以这个角色为什么这么多人去演呢，都会攞奖嘅就系，因为佢好多层次啊，其实里面 呢个角色我同意噶，系一个好有趣嘅角色嚟嘅。同埋咧，你如果睇个剧本咧，即系头先我哋正式开麦之前咧，我哋都讨论过就系、是，哇呢、這个剧本初睇几辛苦，因为我都仲记得我当年第一次睇啊，即系我谂有10年十几年前第一次睇嘅时候，系有啲艰涩噶，因为咧点解咧？特别系阿 Blanche 咧，因为佢一路喺度讲紧大话，所谓即系佢一路嗰啲都唔系真实嚟噶，即系佢讲话，哎呀，我嚟呢度度下假啫，我唔记得佢有冇讲啦，但系佢一路都唔系话自己其实我好唔掂，你可唔可以接济我？佢冇讲啊嘛。 开始啱啱睇嘅时候都觉得好似阿 Branch 有啲嘢系隐瞒住，好似佢所讲嘅嘢唔系完全系真，有咁嘅感觉。 所以咧喺初睇嘅剧本嘅时候咧，你会好容易好头晕，喂，究竟系咩事啊？咁样咁，但系我哋睇完晒成个剧本，我哋明白咗之后咧，我哋再由头睇一次咧。咁當然啦，我哋去睇演出就唔會咁嘅，所以演出好嘅地方就係個演出嗰啲演員啊、導演啊，係幫我哋豐富翻、填補翻一啲我哋齋喺文字上面未必完全睇到嘅嘢，又或者睇到之後點樣演繹出嚟。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呢個 Blanche 咧，其實幾唔同啊，因為我哋會輾轉見到咧、就是，就係咦點解佢要咁樣嘅行為啊？点解佢会咦好似又要打扮到咁样啊？佢又饮酒，然之后又话、啊、我又唔饮得噶，咁样扮矜持嗰啲。我哋慢慢对呢个人物咧就会开始有认识啊。而辗转咧，当我哋知道呢个角色嗰个背景咧，因为个古仔会慢慢交代嘅时候，我哋就会慢慢开始咧同情呢个人物，即系听落去好似系一个喂有冇搞错啊？基本上佢系一个没落嘅，都唔可以话系贵族啦，你当系中产咁啦。即系佢之前有啲钱嘅，而家佢系一个妓女嚟，讲得衰啲系。咁我哋点样同情呢个人？但系因为我哋知道佢个背景系咁样，而我哋见到呢一个人佢系软弱啊， 其實佢係只不過係想揾依靠啫嘛。咁我哋自然就明白佢點解會咁做咯。雖然我哋見到佢做咗好多都幾唔 decent 啦，即係啲唔得體嘅事啦，即係調戲嗰、那個送報紙嗰個啊，見親男人啊，基本上都係調戲嘅。基本上一入嚟，如果 Stanley 受嘅話，佢都係調戲緊 Stanley 㗎。只不過係 Stanley 好快就已經係喂 落雜嘢咁樣。係啦，佢呢、這個佢個劇本咧，佢最後一句對白又好得意㗎，我覺得。佢就係話咧，永遠都係陌生人咧係對我最好。係係係。係咪佢其實咧呢、這個就係點解佢會用嗰種你會覺得佢係調戲男人咧？我諗就因為佢其實佢靚啦，佢、本身佢又有學識啦，其實好容易咧。當你接觸一個陌生人嘅時候咧，其實佢好容易會贏到人哋嘅第一個好感嘅。咁呢樣嘢我諗係佢知道嘅，咁、而佢係善用嘅，所以陌生人咧第一眼一定會對佢好嘅。咁呢樣嘢其實亦都好，但係好傷感嘅就係、其實佢言下之意亦都係話，當你同佢親近咗嘅時候咧，就反而嗰啲人咧係會出賣你，或者係對佢唔好。咁所以佢成個人生，佢到最後去入精神病院啦，係嘅之前，佢嘅呢一句都係仍然講緊就係呢一樣嘢。佢成個人生嘅反思就係、都係陌生人對佢係最好嘅。咁呢一樣嘢其實亦都係反映咗佢個高呼咗嘅人生係點。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他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他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他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呢、这个戏其实另外一个好主要嘅角色阿 Stanley 咧，都应该喺呢度攞出嚟一齐去讨论一下点解咧？因为成个戏如果你讲话嗰个最大嘅冲突咧，就系喺佢两个身上。点解咁讲咧？因为如果 Stanley 唔系作为呢一个 antagonist， 一个反主角咧，去冲住阿 Blanche 而嚟嘅话咧。其实成件事是不成事的，因为 Blanche 可以斯斯然咁入嚟，哎呀，我而家就冇教书啦，我啊想离开嗰度散下心，咁啊嚟呢度，哎呀，我每日喺度真系好啦，喺度住下啦，哎呀，佢又有咗我留低住，可以相安无事，但系呢个 Stanley 重新有一个人生， 冇错，佢其实佢真系谂住咁，因为佢又交到呢一个阿 Mitch， 咁阿 Mitch 亦都真系谂住娶佢咯，其实好好嘅，所有嘢系啱晒河车，但系阿 Stanley 就系、喂呢、這个女人唔对路，喂。嗰間屋咩事先？而阿 Stanley 咧，相對咧就係一個好真實嘅人啦，同埋咧 好原始嗰種， 係啦，好原始啦，係啦，冇錯冇錯， 同一個對比嚟嘅， 係一個好大嘅對比。因為咧，呢個 Blanche 一路就係、哎呀，我著得靚靚，我又好有教養，我隻咬文嚼字，我係練詩嘅，你做乜鬼啫咁樣？而阿 Stanley 咧，有一場又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象徵，就係佢唔知去邊度買咗包肉啊。跟住攞包肉就咁就抌俾个老婆咁样一袋咁样就血淋淋咁就抌俾佢咁样，即系佢系一个咁样嘅野人嚟噶，可以话好原始啊咁嘅人。而佢就系话喂唔真实咯，你嗰个姐姐佢做咩啫？喺屋企度无啦啦做咩挂个灯笼啫？乜鬼嘢啫？你而家佢中国人嚟噶，古代人嚟噶，咩事啊？系啦，做乜嘢啫？咁样。跟住佢就好接受唔到呢啲嘢，佢就覺得啲嘢唔真實咯。喂，點解唔清清楚楚啫？做咩事啫？咁所以呢兩個人物嗰個對比咧，就是、一個咧就係、我會咁樣形容咧，就係、佢就要想辦法麻醉自己喺佢嗰個幻想入邊。而咧呢一個 Stanley 咧就係、一個好有血有肉真實嘅人嚟嘅，同埋咧其中一樣嘢好唔同嘅就係、Stanley 就係咩啊？佢有慾望執行咗佢咯，做咗佢咯。但係咧呢、這個阿 Blanche 係點啊？佢扮嘢咯。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扮嘢啦，但係佢係一個掩飾同埋一個麻醉自己嘅行為動作嚟啦。喺一個咁樣嘅對比之下，到最後咧，呢、這個 Blanche 係俾一個 Stanley 咧咁原始、咁直接、咁真實、咁寫實嘅一個人物咧，係摧毀咗佢嘅。到最後亦都係最直接嘅就係阿 Stanley 係強姦咗 Blanche 嘅。而呢一個就係成個 亦都導致佢真係崩潰咗啦，就 冇錯， 即 到最後真係有精神病，佢真係發作咗出嚟啦。之前佢都仲可以喺佢幻想嗰個世界，或者佢麻醉自己嗰個世界入面咧，佢繼續想辦法生存啦。但係去到呢個位，佢已經冇辦法啦。呢啲咁樣嘅幻覺啊，呢啲咁樣嘅回憶啊，係一路係衝擊住佢，令到佢係唔能夠再好似之前咁樣，即係可以好 decent 好得體咁樣行出嚟，唔再可以好似之前咁樣咯。 所以这个 Stanley 是在这个戏里面很重要的，因为你这样讲 Blanche 的时候、 啊、 我们都一定要讲 Stanley、啊啊啊、因为这个是整个戏里面，如果我们讲 symbol 的话，那这两个就是整个最大的 symbol、 啊、个冲突就是来自他们两个那种， 完全是来自于他们两个身上面、啊、因为 Stella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真的磨心一个中间人、啊啊、将这两个人拉埋了一起、啊啊、到最后 Stella 说、哎、我 Blanche 跟我讲话是这样这样，我都不信，没有讲到什么这样这样，他跟我讲的我不知道信不信，但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 Blanche 跟他讲就是 Stanley 强奸了，是但是 Stella 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就 我根本都不知道信不信他好，因为第一很明显在表面上我们都见到 Blanche 是一个很不面对现实，这些很不真实，根本讲的都不知道真定假的人，而他是有少少病病地咁样，成日话：哎呀，嗰、那个有钱佬会打电话俾我噶啦，佢应该嚟接我。但系好明显啊 ，Stella 你都知道，因为老公 Stanley 话俾佢听，我哋叫个医生嚟，有医生嚟接佢走。喂，佢点样面对？所以佢冇办法相信呢一个姐姐咯。而到最后个悲剧亦都系呢个姐姐喺见亲男人就已经系 hello 你好啊咁样嘅情况之下，就跟咗个医生走咗。佢以为系自己踏上佢啊嘅人生嘅另一个阶段，其实就真系另一个阶段，就喺精神病院入边咯。 咁我最后咧就想讲啊，因为呢一个戏入面咧，亦都会有一啲讲啊 ，Blanche 佢之前嘅老公啊，佢系因为有同性恋，咁所以咧就最后因此发展落去，就最后开枪自杀咗。咁我哋亦都知道啦，阿田立西威廉斯自己亦都系一个即系同性恋者嚟。咁大家都会明白喺当时嗰个年代，即系即系二十世纪40年代左右啦。咁嗰个时期其实唔会话对于同性恋系好接受。都可能会受到人歧视，咁即系好难唔去想象田纳西威廉斯喺写呢个剧本嘅时候，系特登摆呢个同性恋嘅元素喺入面，去讲到 我谂即系呢一个元素佢摆喺入边就固之然啦，即系佢喺唔同嘅剧本入边都有啲唔同嘅咁样嘅倾向。我哋之前提过嗰个请你爱我一小时咧，甚至当时喺香港做嘅时候，当时嘅导演咧系就系用咗个男演员去做啊 Elma 个角色噶，直情系做嗰个版本嘅。咁但系喺而家呢个戏入边，除咗是讲话佢将呢个同性恋嘅呢一个 element 系摆咗喺个剧本入边，就系佢嘅亡夫就系原来系同性恋者，呢个系其中之一啦。另外一样嘢，佢都好将自己咧，田纳西威廉斯自己嘅一啲唔同嘅郁结啊， 系啊系， 系摆咗喺 Blanche 度。其实呢个先至系个症结啊， 点解咁讲咧？ 因为系咯，陆姑你讲， 我谂其实咧，即系如果你做一个作者，你就知啦。如果你自己系真系有嗰种压抑咧，你其实你一定会摆咗落去你嘅角色里面， 系， 因为你会了解嗰样嘢，你都会想将嗰样嘢系写出嚟啊，亦都系你自己，因为系最真、最深刻感受嚟。咁所以好自然嘅呢样嘢，点解佢会写好多角色，其实都系有好自卑啦，或者脆弱，或者敏感啊嗰样嘢。其实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系一个同性恋者，喺嗰个年代，即系成日都会俾人歧视，你又唔敢俾人知嘅时候，其实嗰啲感受咧，其实系都系好似嘅啫，真系同呢啲。所以咧，最近吓、啊，即系美国终于呢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咧，咁可能当然系好事啊，我自己会觉得啦。但系可能对于文学创作上面，可能会少咗一啲咁嘅作品，好嘅作品，因为好多作家系真系自己好压抑嘅时候咧，你只会写到呢啲咁有。 火嘅，好典型噶、啊。其实好多好多嘅剧本嘅背景都系一啲咁样嘅大是大非嘅时节啦、 啊。 其中你提起话同性恋，我哋之前都好似提过剧本噶，《屈辱情》。Band 系啊， 即系香港早几年都做过嘛，一两年啫嘛，又再做过，就系讲咩啊？纳粹德军之下嘅同性恋者，即系呢个当然都系一个比较近代嘅剧本啦。但系都系咁样啦，即系如果所有嘢都系冇抑压嘅话咧，咁咩都做得嘅话咧，咁好多剧本都冇咗噶啦。 诶，调翻转头睇咧，就系我哋通过戏剧嘅作品啦，即系戏剧嘅创作，其实咧亦都系帮紧推动紧个社会嘅。 系， 因为喺当时40年代啦，佢开始将少少呢啲咁嘅同性恋嘅嘢摆入去啦。 嗯， 然之后你会发觉咧，去到80年代啊，因为艾滋病啦，多啲人去理解嘅时候咧，其实喺话剧上面咧系多咗作品系开始讲呢啲嘢嘅。咁而当然之后亦都你见到慢慢更加多、更加多呢啲作品啦。咁你就知道系即系佢其实系我哋透过创作，所以系都有呢个功用噶，系可以。 呢一个 Streetcar Named Desire 咧，其实系即系点解咁经典咧？就系除咗我哋头先讲话，喂，佢喺嗰个时代即系有一啲咁样嘅 elements 摆咗入去之后咧，同埋即系今集我哋冇时间好好地讲个所谓起承转合啦。但系我希望我讲古仔。其实那个已经是成立了、嗯、即我们看到一个戏它那个成功呢是有几多不同的东西去好巧 巧妙咁摆埋一齐先至出到嚟。 咁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个星期一啊，继续一劇之本，再同大家讨论其他嘅剧本。好，再见，拜拜。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